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今天我們繼續有 Gloria 做我們的嘉賓，繼續討論這個香港的問題的。我們 上一節我們剛剛講完在香港發生的事情，這一節我們的 focus 就在外國，就在外國怎樣去看、即香港的示威等等之類的事。最近呢就、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寫了一篇文章，一個在網上幾知名去分析歐洲時事的叫歐洲動態的網頁，他譯了個中文翻譯，我讀一點給大家看聽就得㗎啦。佢話西方長時期有一個共識咧，認為隨住中國經濟增長咧，中國會變得越嚟越似呢個香港。但可惜咧，近年就發生相反嘅事，香港越嚟越似中國。或者當初以為香港民主被侵蝕並非無可避免，是我們太過天真了。北京從無掩飾過他們認為民主和中華文明是互相排斥的。他跟著就說他們希望中國向歐洲提供機遇，成為歐洲的夥伴，但中國就越來越民族主義，令到我們有理由憂慮中國這些建基於完全不同價值觀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他由這裡他引申就是說必須要對台灣這個中國大中華地區裏面唯一真正實行民主的地方呢，是有更多的行動去支持他們。這些意見呢，如果你放在美國的話呢，其實不出奇的。但在歐洲呢，還要是一個雖然是前北約秘書長，但他的地位其實相當之高的一個這樣的人呢，去講這段說話，即使他是一個在北約裏面屬於比較親美的那邊，但他呢咁樣講，其實咧係好劃時代，因為其實係舊年十一月佢都講過類似嘅嘢，但佢冇話過要支援台灣啊，要支援香港嘅民主嗰、那個、政制發展啊 ，something like that。佢只係講歐洲同中國之間嗰個嘅貿易，點解中國唔開放啲啊？即係呢啲比較現實少少嘅嘢，但 但係呢度呢度就去到嗰個民主嗰個價值觀嗰樣嘢 ，which is 咧係好唔同、好獨特嘅。which is 我睇到就係話咧，極有可能其實就係香港嗰個嘅反送中嘅行動咧，令到歐洲或者美國唔少嘅政治決策人咧係有醒覺，知道中國其實唔係真係想同你做生意。而在當中背後有一些不同的 agenda 在算， 我覺得呢就那個轉變呢 就不是由香港開始的，也都是在過去這幾年呢，其實在整個西方的民主體系那裡呢，也都對整個中國那個專制的政權呢有更多的反省，特別隨著對中國的軟硬實力一啲嘅分析揭露咧，係俾更多嘅西方民主體系咧睇到，原來佢哋對住呢個中國嘅專制政權咧，唔係話你 engage 即係接納佢進入咗成個國際嘅體系咧，佢隨住經濟嘅增長咧，係會越嚟越民主化，越嚟越同嗰個普世價值接軌。反為咧，佢經濟增長咗之後咧，竟然咧仲更加結合了高科技，即是自己創立更多的一個 社會控制的一些的軟硬件，甚至還輸出去給其他世界各地的專制政權。至於對西方民主體系，亦都透過軟硬的實力呢，是進行一個滲透啊、操縱啊，甚至對個民主政體嗰度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嚴重個侵蝕。咁我覺得呢個係代表咗而家國際嗰個民主體系一個醒覺啦。因為以前大家都似乎係採取一個沉默外交嘅路線，但係而家已經證明咗，你越係沉默嘅時候，對方越進取。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反為喺對外大家醒覺咗，而中國對翻香港、對翻國內、對翻台灣嘅政策，亦都俾佢哋睇到咧。原來中國根本對翻好多個國際嘅條約咧，根本係食言嘅，佢唔尊重翻自己嗰個國際嘅承諾。而香港嘅反送中嗰度，因為佢係直接觸及到嗰個國際社會嗰個利益同埋安全嘅問題咧，咁所以今次係有更多個國家咧真係出聲，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反送中運動一個，所以我哋覺得係比較可喜嘅一點嚟嘅，即係唔單止香港自己裏邊成個運動裏邊，即係好多嘅政治光譜係重新團結埋一齊，大家互相兄弟爬山，我哋加埋姊妹啊，兄弟姊妹爬山，各自努力，即係唔好互相批評排斥。而在海外那裡也都有同樣的情況，大家也都知道原來我們大家也都要集體起來呢對中國說不。 是啦，這個也都看到就是為什麼外國對於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這麼關注， 是 的，也都為什麼我們這個節目明明講國際時事，講了香港講了這麼多次是的，因為是很國際的一件事。 是的，沒錯。 我知道你其實都接受不少媒體訪問，西方媒體，即加拿大這裡，即英語媒體訪問。其實 我很想知道的就是，因為我自己都媒體人，我會很想知道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究竟西方媒體問你有關反送中運動的時候，他問你一些問題，主要是問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呢就其實西方媒體呢過往這幾年，我在加拿大這29年，我覺得呢就是從來未試過這麼高度去關注香港的問題的，包括以前呢除非是大事件，就譬如說主權移交1997，或者是十年的主權移交的紀念年，或者是剛剛最近的20周年，然後呢再不是就雨傘運動就上頭版了。咁但係呢上咗頭版之後呢仍然唔係好多訪問。咁今次反送中呢，我睇到有一個即係質同量嗰個改變，就話好多嘅非華文嘅媒體呢都同樣地關注香港即係反送中成個運動嗰個進展，佢哋真係日日係咁跟。咁而且呢好多時呢，譬如我哋自己作為關注香港嘅團體嘅代表啦，咁我亦都睇到英文媒體尤其是呢，即係從來未試過真係跟得咁足，我哋嗰個 即係接受訪問嗰個頻率咧係非常之高嘅。一有衝突嘅事件嘅時候咧，佢哋即刻就要訪問我哋，叫我哋去解話。點解會有呢個場面呢？究竟個原因喺邊度？即係呢個係佢常問嘅問題。咁另一個嚟講咧，佢哋亦都會即係問翻就話啊，而家林鄭佢開咗記者招待會，你對佢譬如話個 suspension 嚇、暫緩、擱置，或者甚至對最近嘅 the bill is dead 即係壽終正寢，你覺得可唔可以接受到呢？你覺得香港民眾又可唔可以接受到呢？再唔係呢，亦都有另一個更加常問嘅問題，就話你哋作為一個加拿大嘅團體，你覺得我哋嘅政府係可以做啲咩嘢去幫忙去支援呢個香港，或者國際社會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我覺得今次呢，佢哋喺提問嗰度嚟講呢，已經唔係淨係聚焦咗喺啲暴力嘅衝突場面，或者係一啲抗爭性的場面，反為呢會問翻啲深層啲嘅問題，包括咗就話究竟我哋可以扮演啲咩角色，國際社會可以扮演咩角色？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相當有意義嘅一個發展嚟㗎。係 啦，咁於是其實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就係話咧，好多時候咧，即係啲外國人睇外國嘅國際新聞，好多時候就係衝突永遠都係最好睇嘅，即係正如我哋睇 最吸眼球， 即係我哋正如我哋睇電影嘅時候，文藝片唔係唔睇嘅，不過硬係啲動作片會特別吸引啲啦，係咪嚇？即係特別個票房特別高咁嘅意思。我諗新聞都類似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對於佢哋響反送中嘅嗰個運動當中嗰個提問，係個深度多高了很多，我覺得是很 amazing 的。 是啊，不過呢這裡我也可以跟所有的聽眾再分享一下我們的經驗，就說其實這一份的即質與量的改進呢，其實也不是說偶然發生，是英文媒體或者其他的外語媒體呢自己自動自覺即突然醒覺，突然去改進，其實在背後已經是有一個相當長期的，包括了我們在國際一些的支援團體呢長期沉著對翻做一個輿論啦，同埋嗰個教育嘅工作。譬如就翻今次個反送中啦，加拿大我哋 Globe and Mail 同埋呢個 Toronto Star 啦，係喺五月七號咧同一日咧係出咗 editorial 出嚟嘅，咁就要求加拿大政府千祈唔好俾北京政府去 undermine， 即係減少咗香港喺自治同埋嗰個自由嗰個精神，亦都要求我哋加拿大咧係要多啲做嘢。嗱，其實呢個背後就係個實際嘅情況，就係因為我哋港加聯就安排咗即係香港嘅代表團同兩個媒體嘅 editorial board 見面，真係同佢哋當面面對面，成個 editorial board 所有嘅編輯喺曬度，同佢解釋香港近呢幾年嘅變化，嗰、那個送中嗰個條例係點解唔係單係一個香港事，而係一個加拿大亦都係國際嗰個事件，因為人人都頭上一把刀，咁所以呢個背後嗰個教育啊，同埋嗰個政治游說嘅工作咧，其實亦都係點解今次嗰個外語媒體即係佢哋係比較關注其中一啲嘅原因咯。 可唔可以咁講？其實就係話我哋唔好等啲媒體走嚟問我哋。 冇錯，冇錯。 而係我哋要話俾佢哋知， 係啊， 個 situation 係點， 係啊， 令到佢哋關心係咪？ 係啊，呢、這個絕對係，因為做呢個輿論啦，或者做呢個媒體個工作啦，我哋係要好 proactive， 或者係要好主動，包括在香港發生一啲即係衝突嘅時候咧，我哋要好主動去解構究竟個衝突嘅發生嘅原因係點？係警察先動武啊，因為係即係示威者係暴民咧。嗱，呢啲我哋要及時去解話啦。另一方面嚟講咧，因為喺嗰個社會嗰度咧，其實我哋亦都唔係一個單純嘅社會噶嘛。喺呢度，譬如喺外國有我哋呢一批嘅，即係我哋關心香港嘅支援團體，但係同樣亦都有親中領館嘅一啲嘅親中派噶嘛。譬如最近喺加拿大，佢哋就係有200多個團體咧，就係 好像我哋 G20 嗰個廣告一樣，佢哋亦都出咗成版個廣告，不淨喺《星島明報》個同埋一啲親中嘅報紙嗰度登出嚟。咁然後咧就話譴責， 係咪其實係因為嗰啲西媒唔係好同意佢哋嘅睇法先登咧？ 我呢個唔知道啦，即係究竟佢有冇 approach 過，有冇接觸過呢、這個即係英文媒體或者法語嘅媒體去登而未果啊？因為根本佢哋冇考慮到啦。但係呢，你睇到咧，其實對方親中派呢亦都好主動去做。不過呢，如果我自己喺加拿大因為一直都有觀察嗰、那個媒體嘅發展呢，其實呢一種嘅做法呢喺加拿大歷史上呢係出現過三次嘅。第一次就係我哋爭取平反人頭税嘅時候呢，即係佢哋好肮脏地呢就出咗又係300個團體嘅全版嘅廣告，就話我哋唔支持國會道歉，唔支持即係直接賠償，即係主動去出賣我哋嘅社區嘅尊嚴。咁另一次呢就雨傘運動，佢哋亦都出咗譴責即係香港民眾呢即係喺雨傘運動一啲所謂嘅暴行。咁今次呢佢第三次就喺反送中呢一度啦，就係佢出嚟就譴責香港民眾嘅暴力，即係唔係講警察暴力喎，反為係譴責呢個民眾嘅暴力，即係同香港嘅黃絲帶嘅做法完全係同出一節。不過咧，經我哋了解咗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呢幾百個團體裏邊根本有好多係空殼嘅團體，一個人可能代表即係十零個團體啊，即係只不掛個名出嚟。咁當然。仲有一個動因嘅就係成班都係收咗維穩費噶嘛，即係你收咗錢你就識都啦。 收咗錢就要攞去使嘅。 係啦，冇錯。 係啦，咁啊當然啦，亦都要考慮到其實就係話有效嘅國際支援就要用即係。一個國際視野去述說呢個香港故事 啦，係啊 係啊，即係如果單純話，哎呀，我哋香港人淨係我哋香港人好驚好驚翻，好驚俾人洗頭艇上大陸啊咁樣之類，其實係唔夠嘅，係需要俾我都覺得其實係需要令到外國人睇新聞嘅時候發現呢樣嘢唔係淨係關香港人事。亦都關我哋哦，加拿大人都關事喎，我會唔會都被洗頭艇呢咁樣之類，即係響呢一方面，你有啲乜嘢嘢可以分享嘅？其實 我覺得咧，就如果要做一個所謂成功嘅外交嘅遊說嘅工作咧，覺得有幾條嘅原則一定要清楚嘅。第一個嚟講咧，就話我哋要用國際視野去講香港嘅故事，而唔係用香港人自說自話。因為你要知道外國點樣睇香港嘅問題，有邊啲係佢哋關注嘅，邊啲可能唔關注，你識得要避重就輕，即係你要從佢哋個角度去述說香港個故仔。另一方面咧，亦都要了解，即係呢個外國每一個外國嘅政府咧，其實佢喺訂定外交政策咧，佢都有一啲我哋叫做基本嘅原則嘅。譬如我哋加拿大嚟講，我哋有幾大嘅原則啦。第一個就係我哋個價值觀啦，即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係譬如和平啊、呢個自由啊、民主啊等等啊，呢啲係我哋好重視嘅價值觀。咁所以這個你一定要知道對方嘅價值觀同你今次嘅事件有啲咩嘅關聯嚇。另一個嚟講咧，就係佢個國家個安全嘅問題。如果觸及到個，譬如今次嘅反送中咧，其實嗰個國家安全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點，因為我哋加拿大喺香港有超過。官方數字有300,000，如果包括咗非即係冇正式渠道申請而走咗去香港一啲加拿大人咧，其實超過咗500,000嘅。嗱，呢個數字本身就係一個非常之有說服力嘅一個理由，點解加拿大一定要關注？咁第三個嚟講咧，就係有關我哋嘅 national interest 啦，即係我哋嗰、那個我哋個國家嗰個利益。咁喺香港嘅問題咧，我哋睇到，因為我哋亦都有差唔多接近200家嘅加拿大嘅廠商咧，係長期長住咗喺香港嗰度嘅。咁如果呢個送中條例真係通過嘅話咧，係所有嘅加拿大嘅國民啦。同埋呢個企業咧，可能咧佢個利益都會受損，因為 如果真係被拉咗入去國內，分分鐘係可以凍結財產啊，甚至將你個公司裏邊喺國內嘅資產，亦都可以沒收或者凍結。嗱，呢個你可以好快咧就聯繫到，即係佢嗰個外交政策嘅三大嘅支柱。咁所以我覺得做外交嘅政策咧，亦都一定要了解翻，即係你喺邊個環節嗰度咧，係去同佢哋掛鈎。 我諗其實仲有一樣嘢，我覺得我幾 amaze 嘅咧，你有帶。By the way， 你有帶我哋 Global Mail 嗰個 Global Mail 嗰度係啊， 嗰個廣告啦。咁我自己都睇咗 ，actually， 即係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幾欣賞嘅就係咧因為我都有 compare with 其他嘅文本。加拿大嘅文本特別提及嗰兩位 Michael， 係 啊 ，Michael Kovic 同埋 Michael Spafford， 即係 which is 就係兩位響中國被拘留嘅加拿大人，因為。如果你單純地講哦，送中條例 something like that， 其實對我嚟講可能係冇乜 relationship， 冇乜關係。但係當有兩個加拿大人其實亦都被中共拘留嘅時候，我就會覺得我好驚啦。下一個會唔會係我呢？我唔係叫 Michael 啫，但係我都有可能會成為嗰兩個 Michael 噶嘛，咁樣樣。所以其實呢樣嘢嗰個 related to 可以被 relate 嘅一個 factor， 我覺得其實係好重要的。 其實因為我哋都有朋友喺連登嗰度嘅，我記得就其實呢份嘢我有幫手做編輯嘅。其實兩個 Michael 同埋300,000人嗰啲數字咧，嗰啲內涵咧，我幫手加入去，因為幫手 edit 嘅。咁就正正就係、要將香港嗰個反送中嘅運動咧，同我哋加拿大。那個關係呢要扣緊埋一齊，你咁樣變咗加拿大人睇呢一個 ad 嘅時候咧，佢先至有即係感同身受嗰種嘅感覺，可以拉近咗個距離。呢、這個就係我哋做所以遊說個工作啊，就做外國輿論個工作裏邊咧一個好重要嘅一點。 係啦，除咗呢一個 ad 啦，一啲嘅媒體嘅報導啦，另外一樣我諗。香港好多人會做嘅，去嘗試影響外國嘅就係 partition， 就係請願啦。咁啊，其實我哋都知道就係話，其實啲 partition 真係多如牛毛啊 ，basically 就係即係好多，即係我幾個禮拜前都曾經講過，就話我哋唔會喺你哋新聞嘅 Facebook page 度隨便放 partition，因為我都唔想俾 partition 洗版。真係因為點解的而且個 partition 即係多到一個地步係真係可以洗版嘅，但係 partition 有冇用咧？要令到一個 partition 有用嘅時候，又可以點樣做呢？其實 partition campaign 咧喺近呢幾年咧係成為咗即係做運動嘅其中一個不可或缺一個手段。一個方式去表達自己訴求的一個方式，尤其是如果你那個受眾呢不是單止你自己國家的，可能是涉及到多些即係國際間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簽名的時候呢，那真係網上的即係簽名運動呢是很有效的。那不過呢在這裡來講呢，即係我看到在整個反送中那個運動的進展的過程呢，確實真的有很多嘅簽名運動咧係登咗出嚟噶，咁但係咧，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咧，我覺得亦都要留意，當你尤其是要做一個國際嘅簽名運動嘅時候咧，設計之前一定要同翻該國嘅啲嘅公民嘅團體咧係一齊協作商討，去保證你嗰個簽名運動嗰個內涵個字眼。同埋嗰個訴求咧，都符合翻嗰個該國嗰個政治嘅現實啊，同埋佢嗰個 political dynamics 啊，即係裏邊嘅政治個內情啊。因為有好多時係好 delicate 噶嘛。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喺最近香港咧，可能我哋都成日講緊好多就係、是美國嘅香港政策法。咁我哋話政策法嚟講咧，因為而家美國嗰度咧已經係進行喺度即係重新檢討中啊，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議員咧就提出咗咧，就話將呢、這個人權同埋民主法案咧重提翻出嚟。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呢個階段咧喺美國嗰度咧，仲係喺一個 subcommittee 嗰度咧係審核緊。嗰個條例啊，同埋嗰啲字眼啊等等，根本咧係未正式 即係通過嘅。咁變咗，如果喺呢個階段咧，嗰、那個 petition campaign 係應該要針對翻美國嘅 congressman 啊、senate 佢哋做工作，而唔係即刻去跳過咧佢哋咧，然後去做一個所謂白宮嘅簽名運動。因為白宮嘅簽名運動係需要 congressman 同 senate 大家已經係有一定嘅協議通過咗之後咧，然後先交俾 administration 就係白宮嗰度去簽署啊嘛，係嘛？咁而家嚟講，遠遠都未到呢個階段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即係變咗，如果嗰、那個用一個白宮啊 White House 嗰個 petition campaign 咧，可能咧就係有少少即係弱食亂投，或者嗰個時間上咧，其實亦都唔係最合適嘅時機啦。咁我知道咧，就譬如美國咧，最近其實已經有三個地方，就包括咗 LA 嘅 Hong Kong Forum 啦，喺呢個 San Francisco 嘅北加州嘅香港會啦，同埋 New York for Hong Kong 啦，即係佢哋三個團體就美國在地做開呢個政治游說工作嘅三個團體咧，佢哋就出面咧就做咗一個 petition 嘅 campaign。咁如果香港嘅朋友或者國際其他啲朋友咧，如果你真係想知道即係人權同民主法案咧，嗰、那個應該係點樣去措辭啊？點樣去打？你可以參考翻佢哋呢三個團體呢一份咧，作為一個正版。咁同埋咧，如果係簽署嘅時候咧，由於佢都係要係美國嘅即係居民或者公民咧，先有資格嘅簽署。 即係我唔簽得㗎啦。 係啦，其他人係唔可以簽嘅。咁就同樣地咧，其實我哋喺加拿大咧，亦都係港加聯，我哋而家主動咧發動緊咧，就有一個 letter campaign 啊，就針對翻我哋嘅國會議員啦，同埋一啲聯邦大選，我哋十月啊大選啦，咁各國聯邦政黨一啲嘅候選人咧，我哋亦都會對佢哋咧係做一啲嘅遊說嘅工作。即係反送中係其中一個，但係咧，亦都牽涉咗長線我哋加拿大咧對華對港政策一啲嘅訴求嘅。咁而呢一個嚟講咧，亦都係只係限於加拿大嘅居民同埋公民先可以簽。 不過應該香港個300,000加拿大公民就應該簽得嘅。 絕對係，我哋而家嚟講咧，除咗港加聯之外咧，我哋亦都邀請埋温哥華、卡加里啊、渥太華其他嘅城市一齊參加。咁在香港的加拿大人那些他們也都歡迎他們一起參加，那他們呢即我們也邀請了他們 Canadians in Hong Kong 呢是可以作為那個發動團體之一。 是的，這樣其實所以即一樣這麼 delicate 的事，若果、我們即給回加拿大國會看的一個 partition，我哋就真係需要係同加拿大自己本身認識加拿大做開呢樣嘢嘅嗰啲人，即係去合作先至做呢、這個 partition 先至 work 咯，唔係是但但係其實老實講句，我都可以做個 partition 上去 change.org 啫嘛，係咪？但係我呢個 partition 相對於一啲真係在地真係了解國會裡面運作嗰、那個政治 dynamic 嗰啲人做出嚟，就真係爭好遠啦。That's why 我唔會做一個 partition 出嚟啦。 同埋 partition 咧係貴精不貴多嘅，你越多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可能去簽咗一個根本係冇乜用嘅 partition， 咁其他嗰啲佢覺得自己已經唔需要簽，咁你就會即係失咗佢嗰個原先嗰個意義。 系啦，咁啊，当然啦，其实到最后我哋头先都讲咗啦，我哋嚟紧十月大选啦，咁我哋都知道咧，就系话我哋迟啲都会有一啲嘅研究项目咧，即系会同各个政党问佢哋对香港嘅睇法啊，政策各方面，你可唔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若果？ 嗱呢一度嚟讲咧，就其实我哋喺加拿大嗰度咧，都会做一啲嘅我哋叫 civic engagement initiative， 即系话咧系鼓励啲选民咧登记啦。其实我哋都鼓励喺香港嘅加拿大人咧，尽快喺嗰个限期之前咧登记做选民，因为你哋系今次十月嗰个21号嘅大选咧，其实你哋作为一个海外嘅加拿大人都可以投票嘅，千祈唔好即係輕視自己手上呢一票，因為你有呢一票嘅時候咧，你就有權對翻啲執政嗰啲聯邦嘅政黨咧，係提出對呢個反送中嗰個訴求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希望鼓勵大家咧多啲關心一啲外交政策嗰、那個同埋呢個經濟啊貿易政策嗰個發展，因為呢啲咧全部都係同中國 香港有一定的關係。咁我哋遲少少，當有具體嘅內一啲活動個內涵嘅時候咧，我哋到時喺呢個節目咧再同大家宣布。 係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個節目係特別 dedicate to 呢一樣嘢。咁我哋會即係叫做解釋一下各黨對於香港或者中國嘅政策個立場啊。即係當然你會協助啦。OK， 咁到時一定 咁到時就會俾大家即係當然我哋未知日子啦。咁我哋到時就會跟大家講的了。好了，我們這個節目的時間其實都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節禮拜的討論有進一步的意見，可以在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ADAYNEWS 一個字，就可以找到我們的 page 了。我們這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可成就網上直播的，詳情可以到 singjai.hk 查詢。这期离地新闻是2019年7月17号多伦多时间晚上8点，即是香港时间7月18号早上8点录影的。下星期再见。 再见。 拜拜。